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新冠检测呈阳性，曾与国务卿多次会晤。昌平区全力打造全市第一个碳中和主题公园。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9月27号0点到24点，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9月2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8例，云南11例，广东3例，江苏2例，天津1例，湖南1例，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天津1例，湖南1例，云南1例。本土病例13例，包括黑龙江11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2例，均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7号18点19分，北京时间今天0点19分，全球确诊病例比前一天增加286483例，达到2,3155,1680例；死亡病例增加4321例，达到474,3708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当地时间27号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确诊了新冠，目前正在隔离。近日与普莱斯有过多次接触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普莱斯确诊后也进行了新冠检测，目前结果为阴性。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位于未来科学城内的北京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正式开园，这是昌平区打造的全市第一个碳中和主题公园。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今天公园开园现场活动的情况。 好的，那么开园仪式现场啊，科技工作者、学生、社区居民代表等共同发起了低碳践行倡议，举办了低碳温榆跑向未来碳积分制跑轻松骑，轻这个轻呢就是氢气的轻，轻松骑科技表演等活动。在碳新亮相、三屏联动的动画特效下呢，未来智谷正式宣告开园。到场的200多名游客呢，也是深入公园内的各个景点纷纷打卡，体验低碳设施带来的休闲乐趣和新鲜的感受。作为北京六环以内最大的绿肺，北京温榆河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智谷呢，紧紧围绕碳中和主题，建设了2060低碳驿站、碳新广场、童趣碳之源、青林集萃、花间竞技等12个主要景点，通过沉浸式游览体验、场景式应用示范、积分式的游园体系来形成碳的世界、中国力量、和谐家园3个主题区。主持人， 那么作为全市第一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是怎样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呢？ 北京温榆河公园呢，地处朝阳、顺义、昌平3区交界，规划总面积是30平方公里。未来智谷呢，是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西北部，总面积约4.8平方公里，分2期建设，1期48.75公顷，2020年9月开工建设，致力于打造低碳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呢，广泛使用低碳环保技术产品，在配套建筑中呢，也是推广使用降低日常运维过程中的能耗、水耗技术。在园林绿化中呢，也是选取固碳能力强而且易于维护的乡土树种，并开展碳汇计量与监测研究。截至目前呢，未来智谷已产生的碳汇量是4032吨。预计呢，到2060年累计碳汇量会达到12646吨。未来智谷呢，还有国内第一次亮相的氢燃料电池观光车、氢燃料电动自行车的试点应用，还有地化格光伏玻璃能耗自控监测系统，以及集遮阳、充电与照明功能一体的薄膜太阳能光伏伞等一些先进技术的应用。未来智谷呢，依托嵌入12个主要景点的15类智慧景观互动设施，在北京第一次尝试创立碳积分游园体系系统呢，可以记录游客在互动设施上开展的绿色出行、低碳环保、科普学习等正向的低碳能行为，并且将其转化为碳积分。游客也可以利用碳积分来兑换零售折扣、停车预约、文创礼品增值等的服务。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首都机场数据预测，首都机场节前航班和客流高峰将出现在9月30号，当天客流量预计近13万人次。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哎，你好丁丁。那么我现在呢是在首都机场的3号航站楼。那么我刚刚也是随机问到了一些旅客，那么其实他们有些人呢已经是提前请了年假，再加上一个国庆的长假，所以凑出一个10几天的一个假期，会去有的是回家探亲，有的呢是开始出去玩耍来过这个国庆长假了。那么根据首都机场目前预计的一个数据显示呢，首都机场的节前的航班和客流的高峰就会出现在9月30号，那么当天的客流量呢会达到近13万人次，而起降的航班架次呢会达到1079架次，那么返程的高峰呢会出现在10月7号，当天的客流量呢是近13.8万人次，起降的航班架次为1062架次。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国庆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预计节日期间的运送旅客数量会达到88.9万人次，日均是12.7万人次，一共也会保障航班是7152架次，日均1022架次。那么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呢，团队和特殊旅客的群体是有所增加的。那么首都机场呢，也是在近期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微信小程序和首都机场官方 APP 是推出了关怀版的入口，也是为特殊群体呈现了像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的一个界面的设计，并且实现了语音识别、航班查询、语音识读界面等一些信息，还有 WiFi 一键上网、医疗急救一键呼叫等实用功能的无障碍的一个使用。那么此外呢，首都机场还联合了像川航、海航以及地服公司，在2号航站楼是试点推出国内跨航司通程航班服务。那么旅客呢，通过携程旅行网、去哪儿网和同程旅行网购买佳木斯经首都中转至成都机票，就可以享受一次支付、一次直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和无忧中转的通程航班服务。此外呢，针对10月出行的旅客，首都机场还推出了红色旅游航线机票的优惠的活动等等。那么有一个提醒，就是在乘机过检的方面，是针对旅客出行时携带的像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的用品。那么首都机场也提示广大旅客要注意，像双氧水消毒液、过氧化氢消毒液、八四消毒液是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那么酒精类消毒剂，酒精体积百分含量超过70%，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70%及以下只能托运，且每瓶不能超过500毫升。 好的，感谢唐思萌的报道，谢谢，再见。 谢谢。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聆听，思考，思考，发掘声音的更多可能，打破界限，大胆发声，碰撞更多未知的火花。无畏即无界，拨开荆棘，做那个开路的人。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看未知，创未来。10月13日，敬请期待。 以上为广告时间。